Hello， 隔咗一个礼拜，而家又继续怒火谈歌，亦都系喺 Midway 一齐搞嘅一个聚会嚟嘅。虽然话系聚会，但系好似有位小兄弟入咗嚟又出翻去。今日呢集系的确有少少沉重嘅感觉嘅。大家聽到一啲扣人心弦嘅弦樂，都略知一二嘅啦啩。電影痴可能聽到呢個 moment 已經知道我播緊呢只係咩嘅配樂噶啦。到尾，佢系2016年一套电影嘅配乐，呢个就系《Silence》。马田史高西斯，你冇理由唔识啩？嚟到 Midway， 究竟有冇搞错到呢？其实呢，点会播啲咁嘅歌呢？其实係绝对有原因嘅，因为个主题都係同旅游有关嘅。咁今日我哋带大家去到日本同埋列岛之间嘅一啲历史同埋地理上嘅一啲另外一个角度嘅资料，希望大家有兴趣，希望大家游日本嘅时候会有一个另外一个角度嘅深度游，好吗？Silence 呢出戏咧，就系2016年嘅一套同宗教好有关嘅电影，有同澳门、日本、冲绳岛啊，唔系冲绳岛嗰度叫做长期有关嘅。咁今日因为睇到一个新闻咧，就系关于日本嘅旅游项目咧，就终于打开咗一个新嘅项目咧，就系关于长期嘅天主教会同埋熊本嘅天主教会，终于被承认一个真正嘅历史，一个日本宗教上嘅黑历史，终于喺大家面前可以参观到，可以有更加详尽嘅资料，去到填补翻一般人冇留意到或者一般人完全唔知道日本天主教系曾经几咁苦难嘅一个教会嘅。原因就是那些教徒呢，直头要扮佛教徒啦，扮天道教的教徒走去信耶稣。如果被人揪到你信耶稣的话，就大镬到可能不单止死，可能累埋你屋企，可能累埋你成村人的一个黑历史嚟嘅。但是你看到日本政府呢，这个态度呢，就是对一些这样的黑历史能够承认兼夹，可以开放到给大家知道更加多的时候，那很快会不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都会作为一个景点呢？这首 Live 的作品现场位朋友已经知道这个歌手是谁了。没错，是原千岁。 fiesta 雖然呢個 live 嘅比我想象中唱得比較差咗少少，但係咧個樂師嘅班底咧非常之勁喎，一路咧都連住一個好 blues 嘅吉他喺度 feeling 住，同埋現場嘅編曲同埋唱片係完全係兩回事嚟嘅。咁袁千歲嘅唱法咧，就大家聽就知道少少沖繩嘅口音或者沖繩嘅 style 啦。咁其實咧呢首咧係一首呢個奄咩話？奄美大島的一個民謠來的，因為我剛才一直都以為那個是龍字來的，因為日本的龍字好像有奄字，於是乎呢沒理由個名字叫奄掛，怎樣真的原來叫奄美民謠，奄美大島。哇，是不是都幾多人害怕先？咁但係我原本拎嗰首錄音室嘅版本嚟嘅，但係嚟到 play 到一半咧，就唔知點解花喉死都夠膽嘅。咁所以咧，呢啲電子科技咧，真係唔及以前啲 analog 科技咁安全同埋穩陣嘅。咁咧呢個版本咧，希望大家如果揾翻呢只歌叫做What Does She Mean？一棵樹咁樣嗰個字我唔知點樣讀，咁咧就我會俾個 playlist 出嚟嘅，咁總之你揀揾到呢個 What Does It Mean，咁就應該揾到袁千歲啦。因為袁千歲咧，如果作為一個日本藝人嚟講咧，有一個漢字能夠讀得出嘅名咧，咁佢發展方面咧非常之好嘅。因為好多日本嘅藝人咧，根本就讀唔出一個廣東字咧，就算佢好有才藝啦，或者你好中意佢啦，都好難去流傳到家傳户曉咁樣嘅喺呢個華人社會。里面啦，讲紧。咁究竟奄美大島喺边嘅咧？奄美大島咧就原来喺冲绳岛附近嘅一啲细岛嚟嘅。咁连住落咧，如果大家对冲绳有认识嘅话咧，冲绳岛咧就从来就不属于每一个国家嘅，因为曾经咧又俾日本啦。被清朝和明朝都统治过的，明朝的时候你不可以说是一个统治的地方的，一个朝贡的地方，因为当时原来冲绳岛即是以前的琉球群岛是一个这个亚洲的一个海上的通商枢纽来的，因为它的地理方面就非常接近台湾、菲律宾、中国和日本本土的，一个独立的国家来的。因为受过很多不同的文化影响的关系，受日本的影响，还有受过汉人和满人的影响，所以他的艺术作品方面，即有些陶瓷器方面，还有那些衣着方面非常之前卫的。当时一个这么辉煌的地方，还有一个通商很频繁的地方，即好像香港一样，通常的人都很世界仔没腰骨的，就只是就买人怕，因为好驚俾人打，因為一個小嘅國家咧，咁於是乎咧，佢向啲比較強嘅國家咧，不停咁樣朝貢啦，不停咁樣奉獻啦，咁甚至乎奉獻到一個情況咧，即係會令到人誤會咗之後咧，咁就造成一啲好災難性嘅亡國啊！原因就係個個以為你好掂，個個以為你係好啲收，即係嗰啲好豐盛嘅收入或者好有錢嘅時候，咁每一個國家都對你有興趣嘅時候。咁終於去到14世紀以後，16世紀開始慢慢好弱，之後滅亡埋，跟住曾經俾日本，曾經俾葡萄牙都統治過一個地方嚟。在音乐层面方面的 background 有少少似啲 reggae 嘅感觉，尤其是原本嗰只作品可能有埋啲日本乐器咧，那个合作起上嚟有少少好鬼 world music 嘅感觉。咁但系而家呢个 live 版咧就充满 jazz、rock 同埋 fusion 同埋 blues 嘅感觉嚟嘅。我几时都觉得听日本嘢系好似出奇蛋咁开心嘅，因为咧佢哋融合咗好多唔同嘅文化。而包括自己的音乐那里都能够发展得很好，都能够不亢不卑地将一些不同的文化在一个很专业的角度或者很 精細的角度去表現到出嚟嘅。頭先講嘅袁千歲，不如繼續袁千歲好嗎？只不過佢不停咁樣同唔同嘅 musician 合作，呢個係其中一個作品。一對電子組合叫 Yukio， 歌名是 Ship。 聽過 Yukio 的朋友都覺得他們是一隊很電子的樂隊，甚至乎有少少去 trivial 這個 Crawford， 但是一遇上袁千歲，個效果是怎樣，你自己作一個判斷。因为头先你听到袁千岁的唱腔，同埋之前我觉得佢走音的唱腔，简直是差一线嘅啫嘛。应该都是几资深的听音乐的朋友，一听就知道袁千岁了。因为这个在香港人来讲都比较不是那么流行，或者不是那么年轻的一个歌手来的。因为他14岁已经开始出来唱福桑，香港对日本的福桑完全是没什么人来的，即是一个不流行，还有喜欢跳舞，喜欢靓仔靓女后生这样。直到今天继续肤浅，香港现在兴紧 K-POP。上几集我讲过一个音乐的元素，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Vocoda， 或者你说它是 Auto-Tune， 都是其中将人声处理的一个器材，一个新的科技来的。这些冲绳岛的风格大家怎么看呢？我就觉得一个很新鲜的感觉，还有简直是觉得创作的东西不是大家想象中来来去去都是那些作品，来去都是那些风格，加在一起是什么呢？你可能会觉得咁讲，系咪即系濑尿丸加埋一齐，系咪？但其实日本人嚟讲，佢哋嗰啲配合嗰啲组合嚟讲，同我哋香港以前我哋细个传统听开香港嘅，最中意唱 cover version 啦，最中意呢样加嗰样，郑少秋又加唔知边个咁样，嗰啲求其即兴夹硬嚟，系一段好大嘅距离。如果你真系细心听嘅话。 sorry 啊，近来嘅香港乐坛，我完全噏唔出一个我系好记得嘅名字，所以讲翻我儿时嘅时候嘅记忆，都已经觉得唔系好中意听本地歌，就系呢个原因。原千岁加 Yukio 呢个作品叫做 Ships， 一只船咁嘅意思。咁跟住继续原千岁，原千岁佢个海岛又系秉承翻佢以前嘅祖先，又系同周边嘅通商、周边嘅去沟通或者艺术嘅交流。呢只歌我谂系比较突出同埋大家意想不到嘅一只原千岁有份嘅作品。音乐和政治是分不开的，这个歌和日本的历史和今天台湾的政治是有些不可分割的一些关系。 出版就是众生传，但雷是那天乌云。 有没有福建的朋友在这里？ 桃花青山独采摘， 呢只系台语嘅歌曲嚟嘅，因为台语同福建话系好似嘅，我觉得。 大家俾少少耐性，沉重嘅歌仲有呢首啫，但系的确唔系普通嘅沉重啊，系好沉重嘅呢只歌。系讲古仔嘅时间啦。其实呢只歌就系台湾2016年那屆的一個當選的高票當選的立委，就來自時代力量的一個林創座，這個名字我都很難讀得出的這個名字。他原來就是閃靈樂隊的主將來的，閃靈樂隊如果大家有聽過，他是 Heavy Metal 和這個 Gothic 的音樂來的。那為什麼有隻類似民歌的音樂呢？有二胡，有聲，有三弦，和有這個古箏。其實他就是不是古箏，就是日本的 style 的 Koto 來的。咁呢只歌點解同我哋今日嘅主題有關呢？其實係極有關嘅。咁大家當你唱遊台灣嘅時候呢，又覺得點解啲台灣人呢同香港人大家都係中國人啫，點解咁唔似呢，咁有距離呢？點解台灣會可以民主到香港又唔得呢，中國又唔得呢？然後呢呢種種嘅理由呢，都係呢首歌嘅背景裡面都講咗好多㗎啦。因為原來台灣呢從來自古以嚟呢都唔係屬於某一個黨嘅，因為台灣以前呢就是屬於原居民，有一些原島民，一些土人。後來到我們熟悉的台灣，就是中國國民黨戰敗之後就逃走了去台灣的時候，就令到成為今天的台灣。但是國民黨的天下已經過去了，已經透過民主選舉這個新的政黨。當時呢為什麼會有些台灣人的軍隊會走去打仗呢，幫日本？原來呢日本統治了台灣是很多年的，幾十年那麼久的。於是乎他們的土包在 不情願之下要焗住，因為日本的軍力太厲害，就 兼教第二代的时候呢，他们就当自己日本人，就帮日本去征兵，就去打晒整个东亚包括中国这样。但是这首歌的背景呢，就是讲一些土，即原居民，他们出征之后回到自己国家的时候，当日本战大被国民党 take over 的时候，咁國民黨你估真係好善良咩？咁佢對啲土包嗰啲白色恐怖嗰啲殘酷嘅對待，就喺呢首歌裏面將佢一個故仔咁講曬出嚟。我點解要播呢隻歌呢？就係台灣點解令到大家咁中意呢？點解咁多文青會中意去台灣度玩啦？佢啲氣息啦，佢啲文化啦咁豐富啦，就係原因佢哋嘅樂隊可以將自己嘅家鄉嘅故仔講出嚟，就係將自己個國家裏面嗰、那個。不同的政治层面，或者一些理由，或者一些即当年今日一些苦难，或者一些开心的事亦都透过歌曲唱出来。但是香港有没有这个空间呢？你现在看到香港无论乐队无论主题曲不是主流的音乐，它都是讲的情啊，讲的男女啊，甚少有一些低一点的主题。所以香港既然没有这些的时候，香港作歌的是什么人，作词的是什么人呢？他怎样讲得出自己的身世，怎样讲出自己的故事呢？当你这个地方没有这个空间的时候，香港人做什么，无论你做文青啦，做 rock 友啦，做这个社运人士啦，都得层皮这样，即是完全是没有一个根或者没有一个故事在背后的时候，我们怎样作到一些，创作到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呢？于是乎就不作咯，咁於是乎大家冇人作歌，咪唔聽咯，咪聽第啲咯，就咁簡單啦。即係無論頭先我聽到嗰位朋友話睇雜誌，我都係睇日本嘅，就香港都唔睇嘅。我有理解嘅原因咧，香港你有啲咩夠膽講自己嘅嘢咧？講自己嘅生活，當你唔係咁多人欣賞，或者你自己嘅生活嘅時候，大家都互相唔理解嘅時候，或者冇一個國家觀念，或者冇一個地方觀念嘅時候，咁你講呢啲就根本就係嘥電嘅。咁所以大家好羡慕台湾，成日去吃喝玩乐或者去欣赏人哋嘅文化气息嘅时候，有冇谂下我哋点解冇？点解人哋会有呢？咁呢啲好多林林种种嘅背景或者历史嘅即系注定咗嘅嘢咧，就成为我哋香港点解硬系要羡慕人哋嘅？咁头先讲到冲绳岛就是一个琉球群岛啦，即系背后就系、是、即系古代。咁但系到今时今日咧，日本有好得意嘅地方嘅，即系就算。沖繩島是被日本統治了，但是呢日本當局呢都可以給一些分定他們呢搞回自己的文化，搞回自己的博物館，甚至乎音樂呢都給他們找回自己的根的。但是我們為什麼香港這麼有趣呢？回歸了沒多久呢，好像什麼都沒有了，即是連你講英文啊，或者你即是有字眼上的修正啊，都在教科書那裡慢慢撲殺，簡直是消滅。嚟紧呢首歌就系一只冲绳岛再加版本龙一。歌名系《Romance》，就系一只《Beauty》大碟里面嘅一只歌嚟嘅。咁而呢只大碟嘅主题亦都系好多冲绳嘅元素。有一个大师级的走去将一些冲绳的民歌演绎出来的时候，怎会不多人识呢？但我想香港都是毒药来的，这些香港人识版本龙一不就是识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咯，我估计 刚刚现场的朋友 William 跟我交流了很多关于版本龙一或者 YMO 里面几个成员的一些大家喜好或者一些看法。原来大家都是看一场 show 就是在大会堂，他和一个德国的乐手叫做 Notto 好像叫做。就我看一同一场 show 就在澳门的炮台山公园里面搞的。其实两场 show 我都看，香港的大会堂一场 show 我有看的。但是其实大家的搞手呢，香港就好不同了，好鬼官僚主义，什么都好硬性，开场啊收场啊，中间又不准入啊，即是这些是专业的，即是我都赞赏赞赏的。但是呢我更加赞赏澳门的艺术当局呢，去搞这些 show 呢就一流。在一个户外的公园里面，不单止不用赶啲阿伯走，啲阿伯在那里躺着呢，有他在那里。在户外一个公园里面，咁咧，嗰啲阿伯咧自己頂唔順就自動走，咁一走咧就放翻啲新嘅人入嚟，因為人多到咧成個山企滿曬人，但係入唔到個公園。咁嗰場 show 咧令到印象好深刻，同埋嗰種音響效果，同埋嗰種 facial 嘅效果咧，喺一個户外啲榕樹揼下揼下嘅一個公園裏面，同大會堂一個室內嘅場地裏面，真係天淵之別。咁所以咧嗰次令我非常印象深刻。但係咧對阿 William 嚟講，嗰啲電子音樂可能會有少瞓覺啊。咁但係對我嚟講，因為我睇埋個視覺啊，或者我對版本龍一嗰啲音樂有少少即係熟悉佢彈啲咩，即係對我嚟講，佢揀嘅 chord 都耳熟嘅，即係佢唔係 pop song。咁於是乎咧，大家如果聽緊呢首 romance 咧，咩 romance 啊？即係十四座大王咁樣，你究竟有幾勁先？咁但係呢只歌同埋呢只碟咧，對我嚟講都另類，同埋一個對我嚟講好有啟發性嘅一隻唱片，就係、是、版本龍一嘅 Beauty。九十年代的碟。其实现场观众不黑眼瞓都算俾面噶啦，因为呢只歌咧实在个 beat 有平均啦，同埋个 beat 又系冇咩变化。同埋有啲三弦琴，有啲 choir， 即係嗰啲沖繩島嗰三個阿姨啦，同埋有啲黑人嘅一個和音咁樣，咁一個好典型嘅 world music 嘅組合，但係佢元素就係其他 world music 聽唔到一個沖繩島嘅合唱團嗰種聲音，咁所以對我嚟講個啟發性強嘅地方咧就係、是。不嬲，我以為九十年代嘅時候，當我開竅嘅時候聽 world music， 因為好關心個世界，大愛左交嘅年代。咁但係點解淨係鬼佬淨係去非洲嘅咧？淨係去嗰啲西藏啊，或者啲比較政治混亂嘅地方去悲天憫人啊？竟然突然間嗰陣時有一隻歌就係關於沖繩島嘅 world music。是對我來說一個大寶藏來的。這個碟呢，我當時放在一個 Discman 裡面，我是聽了沒有三句都有兩個月，真的不是說笑。講到日本那種音樂的文化，或者日本人本身的文化，即正如我剛才說的，他們對外來的東西就不困不卑的，即不會因為好像香港啲人就所有都覺得外國嘢係好啲嘅，即係佢哋可能有人會咁嘅感覺。但喺音樂層面嘅演繹上面咧，佢哋嗰種專業同埋佢哋嗰種精巧，或者佢哋嗰種人哋冇而佢哋有嘅一種玩法或者一種睇法咧，簡直令人拍案叫絕啊！咁咧好推介大家睇一個 YouTube 嘅 channel 咧，就叫 NHK 嘅 World。即是世界台啦，咁里面咧其中有个节目咧就我谂咗廿几条片啦，就叫做 Blends， 即系搅拌机个 Blender 个 Blends， 咁佢里面咧就精彩咯，咁大家听我一路听一路讲啊嘛。Zeppelin， 冇錯，呢個就係 Led Zeppelin 嘅 Stairway to Heaven。Stairway to Heaven 點解係有啲 shakuhachi 同埋有啲 koto 嘅聲咧？精彩嘅地方就係呢個 channel 裏面呢個 blends 呢個節目就係全部都係 live， 就同我哋當時嘅 stage tube 一樣，就係成班樂手現場彈一次拍一次咁樣嘅。當然有自己的編曲啦。 讲下俾大家听咩叫 Sakuhachi 啦。Sakuhachi 咧中文就叫赤白，就系同洞箫好类似嘅一个乐器嚟嘅。咁佢短少少啦，同埋少啲窿嘅。咁佢精湛嘅地方咧，据讲我听一个香港嘅洞箫高手话俾我听 ，Sakuhachi 系难吹过洞箫几倍，同埋嗰碌洞箫个价钱系贵十倍嘅。咁原本系吉他声嘅呢一 part 就当然用咗一个 koto， 即系类似古筝日本乐器嚟取代啦。而冇多嘢讲唔紧要，自己上呢个 channel 慢慢欣赏。喺日本嚟讲，你唔好以为。玩翻啲傳統音樂嘅朋友，一定一啲老餅，呢啲絕對係後生仔，有造型嘅，全部都係。Sakuhachi 我非常想学的，但是听到他一支最便宜的都要成40,000元，那我真的要储下钱先了。因为最近呢有个 workshop 呢，就是本地有个 Sakuhachi 的高手呢，我忘记了叫什么名字 sorry， 就在澳门有个 workshop 呢，就示范和介绍给大家怎样吹。那香港那位洞箫的高手呢，就是介绍我去去嗰度学嘅，叫我找那个人学，因为他都跟他学紧嘅。咁咧呢个洞箫或者Sakuhachi 对我来讲都很有兴趣的，即是我很喜欢这类这的音乐，因为它比较 organic 的，因为可能我玩了几十年都是玩 MIDI 啦，玩一些电子的音乐啦，对一些很充满生命充满瑕疵的音乐呢特别钟情，即是虽然自己不懂玩但是很喜欢的。刚才那只 Stairway to Heaven 呢，它纯粹是用日本本身的本土的乐器，但是现在来的这首歌呢就加上一些西洋乐器的时候，咁我就覺得日本人嗰種不亢不卑嘅其中不亢嘅地方咧，就唔會話日本嘅嘢咩都好嘅，外國咩都唔得嘅，因為唔知點解中國人咧就一係又好兩極，嗰啲粉青同埋一啲民族主義嘅朋友咧，就成日即係中醫先得嘅，西醫醫死人嘅，又或者咧中國嘅航空母艦咧，即係連美國都要嚇到走嘅咁樣，即係。何必要咁样呢，系咪？咁我日本人嗰种精神呢，佢对外国嘅外来嘅文化呢，曾经有一啲黑历史，即係正如第一首歌讲呢个 Silence 呢套戏接受过呢啲教训嘅时候，到今时今日佢嘅文化彻底咁改变，明治维新之后成为一个咩嘅日本呢，我谂大家都唔使拗，即係大家好崇拜日本或者未必係崇拜佢欣赏日本嘅朋友呢，都亦都知道。所以我哋改变唔到呢啲咁嘅国际之间民族之间嘅嘢，但係点样开始呢，咪就係由自己开始囉。 听到呢度冇理由唔知呢只系咩歌啩？就是鐵金剛擁破什麼呢？擁破奈良古都，擁破這個擁破什麼好呢？即是大家不如想個名字。那我剛才說的個音樂元素呢，它主要呢這隻歌呢就是那個細的鼓，即是它主要是介紹細的鼓。那那個鼓呢就有些繩扎繩結扎住它來 tune 那個通的，即是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是這樣用條繩勒實一點，鼓皮狠一點就高音一點這樣的。一件事不能夠令到我不佩服的，就是日本人真系冇死錯人嘅，真系呢個係國家嘅電視台，國家嘅分定，佢咧就借呢啲音樂文化嘅嘢，就其實我已經 skip 咗 introduction 咧，就係有個女士嗰、那個 musician 喺度教人，唔係即係示範點樣用嗰個細鼓。你嗰個真係好叻，我真係知道佢點樣轉通咩？我就睇完個 introduction 之後咧，原來我知道呢個細鼓咧就咁樣運作嘅。嗰件日本嘅繩結術咧就有翻咁上下。繩結術除咗施展喺人身上咧，原來施展喺鼓度咧，仲可以轉一個 pitch 嘅。咁兼夾咧呢、這個歌頭先咧，頭先我講就係頭先 Stairway to Heaven 就係全部都係日本樂器啊，但係呢只咧就加咗 accordion 同埋呢個 clarinet， 即係黑管同埋呢個嗰啲手風琴嘅。咁啊，同埋一個叫嗰個咩太鼓啊，即係大家玩嘅太鼓大人都知道嗰個咩叫太鼓啊。咁咧就係 mix 埋之後出到嚟，仲埋有一個傳統嘅一個叫聲，我唔知嗰個點樣叫啦。咁所以咧，佢出到嚟係有少少輕鬆嘅。咁啊，一洗咗正話大組咁沉重嘅資訊同埋咁沉重嘅信息啦，同埋個歌曲啦，咁同埋個歷史都好黑嘅。咁我唔係叫大家懷住一個好沉重嘅心情去旅行，但只不過咧，不如大家收斂一下，唔好淨係飲食同埋爆買嘢，咁啊另類嘅選擇。當你去四次嘅時候，當你去到第五次嘅時候，仲係飲飲食食，都仲係消費買嘢嘅時候，不如第五次你可以試下去深度啲，或者去了解人嘅歷史，去了解人哋個文化深層次嘅一啲同我哋本身我哋嘅文化有咩唔同咧？咁因為透過呢、這個。去欣賞人哋嘅文化，咁你就會識得點樣欣賞自己嘅文化，就唔係一見到任何共產黨有關嘅你都秒。咁我暫時我都係仲未揾到，即係共產黨背後嘅文化有啲咩係好嘅，但我唔相信冇咯。咁所以咧，當你識欣賞人哋別國嘅文化嘅時候，你可能見到即係比較近少少嘅共產黨或者中國嘅文化，又點會冇好嘢啊？大家不要誤會，這隻不是大陸歌來的，是不是好鬼東京事變先？歌名是 Synchronicity。 器乐队的名字很得意，就叫做 Wagaki Bando， 即是说和乐器的乐队的意思，即是很直接。但是为什么呢？日本很得意的地方呢，就是正如刚才有个话题呢，就是说你不要以为呢玩他们的古乐，即是玩的传统音乐那些呢必定是老饼的。咁香港人咧就成日覺得咧玩翻啲傳統音樂嗰啲都係老餅嘅原因咧，因為大家去殯儀館咧都係見到嗰啲師傅喺度吹奏啊，或者敲擊咁樣，又或者見到嗰啲堂會啊或者公園啊，即係總之大家覺得係老土啦。咁但係即使中國方面咧，即係整嗰啲女子十二樂坊嗰啲咧，即係嘗試係用一個唔同嘅新嘅角度，一個新嘅玩法，揾啲靚女嚟吸下精啊，吸下大家嘅眼睛嘅時候。咁但系大家都好多好似唔系好领情咁嘅，就呢个有得解嘅，原因就系咧品味嘅问题啦，即系美学啦，同埋制作水平啦，同埋你嗰个编曲嘅心思方面咧，就我觉得嗰个关键可能系咁样，即系对我嚟讲啦，起码因为嗰阵时女子十二乐坊佢哋只不过系濑尿虾加牛丸咁样，即系将两样嘢加埋，咁但系喺 arrangement 方面咧，即系冇咩新嘅突破啦，同埋。那些女仔有少少似酒樓侍應啊，即係呢個原因就是香港或者中國的中餐的酒樓咧，往往都是穿那些大紅大綠啊，即係好鬼鮮色啊，有條龍有條鳳嗰啲衫咧，就嗰班咁嘅女子十二樂坊嗰班女咧，又係穿那些衫的時候，真係出曬事啊！咁所以如果大家想模仿日本，將傳統的音樂能夠帶到年輕一代，能夠覺得不是太老土，大家是很自豪地穿回和服，穿回自己民族服，出到來都有信心的時候，我相信是一段很大的距離，同埋要需要很多時間才能夠做得到。趁現在未做得到的時候，不如大家向美學方面注意一下，或者顏色方面注意一下啦。咁因為唔知點解我哋嘅傳統嘅上一代，或者你而家見到某啲一啲大機構都鍾意用啲好鮮色好搶眼嘅，甚至乎你見到點解我去到奈良嘅古廟我會咁肅然起敬，但係去到大陸嗰啲即係俾就嚟俾水庫浸咗啲廟紅五顏六色咁嗰啲，即係覺得冇咁尊重呢，甚至乎天安門咁鬼紅嗰啲色，原因就係近代才有这些颜色的嘛，大佬古代必有这些颜色的、啊、所以这个感觉就令到大家唉晒气，即是整极都是假的，大佬。所以大家对颜色或者对一个编曲或者 对任何文化艺术的东西，你有自己的看法，或者你尝试一下想想怎样可以好一点，就不要只是闹，又不要只是赞，那我想你的人生会丰富很多的。那么今次又多谢 Crossover 的伙伴，就是 Midway 借个地方我录这个 Live 啦，其实就是我想 Live 的观众得一个。咁其实都非常之多谢呢个 William 喺现场嚟到听下音乐啦，吹下水啦，交流下音乐嘅心得啦。咁下个礼拜就可能唔喺度噶啦。咁因为呢度个场咧就有另外一啲活动，可能一啲相片或者旅行嘅导赏。咁多谢，再多谢。咁希望下个礼拜大家会继续听怒火探歌，虽然唔喺度 Live， 我依然会喺 Office 嗰个 Live 嘅。好啦，多谢你，拜拜。